再出现，我无从分辨。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。

谢谢你给的这一切而已。转眼好几年，什么没改变？哦哦哦哦哦哦，什么没改变？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李玟带出的自然反应，还有杨钰莹演唱的故事。